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《狄公案》作者吴迷，第28回，真县令扮作阎王，假阴官沈明奸妇。却说周氏在堂上任意熬行，反将徐德泰骂了一回，说他受了狄公买托，有意诬害。这番言辞说的狄公怒不可遏，即命差人当下打了数十嘴掌，仍是一味胡言。狄公心下想到，这淫妇如此熬行，不肯招认，现已受了多少家棒，如再用飞行处置，仍恐无济于事。不若如此恐吓一番，看他怎样。想着毕周氏道，本县今日苦苦问你，你竟矢口不疑，若再用刑，深恐目前送你狗命。特念你丈夫毕顺已死，不能复生，且有老母在堂，若竟将你抵偿，你拿老人无依无靠。你若将实情说出，虽是罪无可道，本县或原亲老留养之力，苟全你的性命。你且仔细思量，是与不是，今日全且监禁，明日早堂再为供说。言毕，命人仍将奸夫淫妇带去，各自收入监禁，然后退入后堂。到了书房坐定，传唤马荣、乔泰等四人一起进来。当时到了里面，狄公向马荣等说道，这案久不得供，开验又无伤痕之处，望着奸夫淫妇一时不能定案，岂不令人可恼？现有一计在此，必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方可行事。唯有毕顺在日的身影，你等未经见过，不知是何模样，若能访问清楚，到了那时也不怕他不肯招认。马荣道，这事何难，虽然未曾见过，那日开棺之日面孔也曾看见，若照样寻貌，不过难十分酷香，若一样葫芦，这倒是一条好计。狄公道，你既说不难，此时可便寻找，虽不十分恰销，那一时更深之计也可冒充的来。马荣等答应下去，自来办理。狄公又命乔泰、陶干、洪亮三人分头办事，二经之后一律办齐，以便狄公审讯，众人各自前去不提。且说毕周氏在堂上见狄公无理可喻，复用这几句片言以便退堂，心下暗想道，可恨这徐德泰无情无义，为他受了多少苦刑，未曾将他半字提出，他今日初次到堂便执人不讳，而且还教我招供，岂非我误做这场春梦吗？又道，你虽不是有心害我，因为熬行不过，心回起来拼作一死以便抵命，不知你的罪轻我的罪重，你既招出我来，横竖那动手之时你不知道，无论他如何用刑，没有实供，没有伤处，他总不能制定我何罪。一人在牢禁中胡思乱想，哪知到了二鼓之后，忽然听得鬼叫一声，一阵阴风飒飒吹到里面来，周氏不禁的毛发倒竖，抖站起来，心下实在害怕。谁知正怕之间，忽然牢门一开，进来一个蓬头黑面的，到了前面，一个恶鬼将周氏头一把揪住，高声骂道，你这淫妇将丈夫害死，拼受苦刑不肯招认，可知你丈夫告了阴状，现在立等你到阎王台前对质，赶速随我前去。说着伸出极冷极冰的手来，拖着就走。周氏到了此时，已吓得魂魄出窍，昏昏沉沉，不由自己的随那恶鬼前去。只见走了些黑暗的所在，到了个有些殿阁的地方， 许多青面良牙的人站在街下，堂口设了多少刑具，刀山油锅、炮烙铁磨，无剑没有。当中设了一张大大的公案，中间也无高照等物，唯有一对烛台上点着绿豆大的绿蜡烛，光芒隐隐，实在怕人。周氏到了此时，知是森罗殿上不可翻供，心下一阵阵的，同小鹿一般目瞪口呆，半句皆不敢言语。再将上面一望，见当中坐着一个青面的阎王，纱帽黄须，满脸怒色，上手一人，左手执着一本案卷，右手执定一支笔，眼似铜铃，面如黑漆，直对自己观望。下面侍立着许多牛头马面，各执刀枪棍棒，周氏只得在堂口跪下。见那提他的阴差走上去，到案前便落膝禀道：“奉阎王差遣，因毕顺身死不明，冤仇未报，特在案下控告他妻周氏女谋害身亡。今奉命差提被告，现在周氏已经到案，特请阎王纠办。”只见中间那个阎王开言怒道：“这淫妇既已提到前来，且将她插下油锅，受熬阴刑，再与她丈夫毕顺对质。”话犹未了，那些牛头马面舞刀弄枪，直从下面跑来，到了周氏面前。一阵阴风忽然又过，周氏才要叫喊，肩背上早已中了一枪，顷刻之间血流不止。两旁正要齐来动手，忽听那执笔的官吏喊道：“大王且请息怒，周氏纵难逃阴前，且将毕顺提来，到案问讯一番，再为定罪。”那阎王听完，遂向下面喊道：“毕顺何在？将他带来。”两旁一声答应，但见阴风飒飒，灯火昏昏，殿后走出一个少年恶鬼，面目狰狞，七孔流血，走到周氏面前，一手将周氏拖住，吼叫两声：“还我命来！”周氏即抬头一望，正是她的丈夫毕顺前来，不禁向后一栽，跌倒在地下。复听上面喊道：“毕顺，你且过来，你妻子既已在此，这森罗殿上还怕他不肯招认吗？为何在殿前索命？你且将当日临死时是何景象复述一遍，以便向周氏质证。”毕顺听了这话，复于案前，将头一摔，两眼如铜铃大，口中伸出那舌头有一尺多长，直向上面禀道：“王爷不必再问，说起更是凄凉。那犯词上面尽是实情，求王爷照状词上面问他便了。”那阎王听了这话，随在案上翻了一会，寻出一个呈状，展开看了一会，不禁拍案怒道：“天下有如此淫妇，谋害计策真是想入非非，设非她丈夫前来控告，何能晓得她的这恶计？左右，与我引油锅伺候，若是周氏有半句迟疑，心想搅烂，即将周氏插入油锅里面，令他永世不转轮回。”两旁答应一声，早有许多恶鬼阴差纷纷而下，加油的加油，添火的添火，专等周氏说了口供，即将他插入。周氏看了这样光景，心下自必分死，唯有不顾性命，自认谋害事情，上前供道：“我丈夫平日在黄华镇上开设绒线店面，自从小妇人进门后，生意日渐淡薄，终日三餐饮食为艰，加之婆婆日夜不安，无端吵闹，小妇人不该因此生了邪念，想别嫁他人。这日徐德泰忽至店内买物，见他年少美貌，一时一念忽生， 虽有爱他之意。后来又仿知他家财产富有，尚未娶妻，以致他每次前来尽情调饮，遂至城间苟合。且搬至家中之后，却巧与徐家仅隔一墙，富有生出地窖心思，以便时常出入。总之日甚一日，情意艰深，但绝不是长久之计。平日只可处暂，未可处长，以此生了毒害之心，想置避顺丈夫于死地。却想那日端阳佳节，大闹龙舟，他带女儿玩耍回来，晚饭之后又带了几分酒意。当时小夫人变了心肠，等他昏然睡熟之后，用了一根纳鞋底的钢针直对他头心下去，他便一声大叫，气绝身亡。以上是小夫人一派实供，实无半句虚言。只见上面喝道：“你这狠心淫妇，为何不害他的别处，独用这个钢针钉在他的头心上呢？”周氏道：“小夫人因别处伤痕致命，皆显而易见，这针乃是极细之物，针入里面，外有头发蒙护，死后再有灰泥堆积，难再开棺检验，一时检验不出伤痕，此乃恐日后破案的意思。”上面复又喝道：“你丈夫说你与徐德泰同谋，你为何不将他吐出，而且又同他将你女儿要牙？这状呈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你为何不据实供来？显见你在我森罗殿上尚敢如此狡猾。”周氏见了元罗王如此动怒，深恐又一声吆喝顿下油锅，赶紧在下面磕头道：“此事徐德泰实不知情，因他屡次问我，皆未同他说明，只将女儿要雅，此乃那日徐德泰来访时被他看见，恐他在外旁混说此事漏了风声，因此想出主意，用儿使将他要雅，别事一概不有，求王爷饶命。”周氏供罢，只听上面喝道：“你一妇人也不能逃这阴曹刑具，今且将你仍然放还杨氏，带禀了十殿阎王，那时且将要你命来，受那刀山油锅之苦。”说毕，仍然有两个蓬头散发的恶鬼将他提起，下了殿前，如风走相似，踢入牢内，附带他将刑具套好。周氏等那恶鬼走后，吓出一身冷汗，抖战非常，心下糊糊涂涂，疑惑不止。若说是阴曹地府，何以两眼圆睁，又未熟睡，哪里便会鬼迷？若说不是，这些牛头马面恶鬼阴差又何从哪里而来？一人心思，心下实在害怕，遥想着性命难保。看官，你道这阎王是谁人做的？真是个阴曹地府吗？乃是狄公因这案件审不出口供，难再用刑，无奈验不出伤痕，终是不能定线，因故想出这条计来，命马荣在各差里面找了一人有点与毕顺相同，便令他装作死鬼毕顺。马荣装了判官乔泰，同洪亮装了牛头马面，陶干同值日差装了阴差，其余那些刀山油锅皆是纸扎而成。狄公在上面又用黑烟将脸涂黑，半夜三更又无月色，上面又别无灯光，只有一点绿豆似的蜡烛，那种凄惨的样子岂不像个阴曹地府吗？此时狄公既得了口供，心下甚是欢悦，当时退入后堂，以便明日复审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8回完。